301.4系冇起跌。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小朋友嘅美术同埋文化触觉以及兴趣系咪天生而嚟嘅咧？后天培养同埋教育占几大比例？应该几时开始培养？呢、这个同教育政策、社会氛围又有几大关系？邓达志同嘉宾杨春堂、李安一齐讲下美术文化教育。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叫做吴舒婷，今次喺奥运会嗰度咧就参加轮椅剑击，我想点唱 Dear Jane 首《圣马力诺之心》俾大家听，都希望藉着呢首歌，即系就俾到翻人哋一种希望，有个信念系始终有一日会系 OK 嘅咯。 一至五下昼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在这个熙来洋王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上面，满载着我和你的故事。 到这边坏了想找人整，才发觉原来他已经没有再开铺了。 唉，我哋呢行而家越嚟越难做㗎啦。以前最兴盛嗰陣，每日都要整成百隻表。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单元八，时代巨轮。 星期六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我哋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正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但未必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展才能。 磐石协会透过艺术发掘特殊青年的天赋潜能。 今个星期日由创办人希苏讲下艺术点帮助 SEN 学生一展所长。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严楚碧、梁雪怡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又翻翻嚟星期四嘅广东广西，我系主持人邓达志，对面系老友记李安。 Hello， 李安嚟过好多次噶啦，系我成日帮我手，三联出版社嘅副总编辑。咁另一位嘉宾咧，好难得喺今晚嚟同我哋一齐分享我哋嘅话题啊，美术文化教育咧，就系杨春堂馆长，一新美术馆嘅馆长，之前咧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嘅馆长。好。 你好啊，两位老师好。 好啊， 我完全在这两个面前，我只有听的份。嗱，今晚其实很 interesting 嘅，有好多嘢可以讲嘅。第一咧，即系呢个一新美术馆咧，其实系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美术馆啦。咁咧，同埋咧，佢有少少吊脚嘅，因为观塘嘅位置咧，望住，但系佢望咗一个好好嘅观塘嗰个海滨公园。咁咧，但系咧，因为吊脚咧，所以唔系好多人知道，目前好多人知道。但是入面有一个特色咧，除咗佢有好多嘅展览之外咧，咁咧仲有杨馆长咧喺嗰度咧系会主持啲 talks 啊、演讲啊、分享啊各方面。咁咧佢同我介绍嘅时候咧，话系曾经已经喺嗰个美术馆做过100次嘅讲座，系好犀利、好难得嘅。 咁李安，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又經常咧，我哋即係講起書啊、文化各方面咧，都要得到佢嘅分享。嗯、所以今晚咧，我係學生，你兩位係老師。好，我哋繼續啦。今日館長開始先。 其實咧，就我喺文博呢個範疇咧，已經做咗超過40年嘅啦。 係， 係一個老人家嚟嘅。咁、嗯、我只係開玩笑講一個年輕嘅長者。咁、 嗯、 就做博物館一個好冷門嘅行業。咁我就睇到咧，博物館嘅發展喺香港嚟講咧係有進步，但係呢個進步係相當慢。咁點解我會大膽咁講呢個結論呢？就係、是、發現咧，去博物館參觀嘅人數咧唔係太多，尤其是在學嘅學生去博物館咧睇展覽咧，相對嚟講咧同外國嚟比較咧係少好多嘅。咁呢樣嘢咧，我覺得好可惜。 係咩問題呢？ 呢、這個問題咧，我就認為咧，就係、是、一路以嚟咧，學校裏邊嘅課程咧，就唔重視嗰個文物文化嘅教育，就係、是、只係講嗰個語言啦。啊，即使係學歷史嚟講咧，集中於喺自亂興衰，就冇利用到實物嘅材料去學習歷史。咁我哋細個學歷史咧，大部分咧都係依賴嗰本教科書。教科書的內容呢絕大部分都是來自文字的記錄，但我們知道呢這幾十年來呢內地很多考古的發掘，如果我們呢學中國歷史、中國古代社會傳統文化，除了個文字的記載之外呢，我們應該要參考出土的文物，因為出土文物呢是當時的製作品，是第一手材料来的。 嗯、 我们的教科书呢，李安老师他出版啦，他出版那么多本书是现在的作者写的嘛。那现在的作者写，我很大胆地讲，我不怕得罪这些作者。我们现在是21世纪的人，我要讲回一世纪的历史来讲，是不是已经有隔膜啊？ 嗯、 那于是我们要讲回2000年前的故事，是不是需要拿回2000年前的人所做的东西做一个例子，做一个说明呢？啊，咁好可惜呢，在学校，我讲香港学校教育对这一方面呢就比较忽视了。咁、啊、就造成呢啲学生呢学历史呢就认为只是背书就得㗎啦。咁因此佢去博物馆参观，博物馆参观就是实物材料为主。 嗯， 咁你認為咧？我哋唔識睇古代文物，唔識睇藝術品，冇呢個常識，咁不如唔去啦。咁啊，家長亦都唔會帶小朋友去，因為佢覺得咧去博物館對學校嘅教育咧冇幫助。而老師帶同學去博物館咧，可能有風險，因為佢責任大。嚇、 嗯！ 但係咪我哋即係香港咧喺呢方面咧，其實喺過去咧，我哋博物館同美術館唔夠多。所以咧，係即係喺過去嘅日子，即係我譬如起碼我哋讀小學嘅時候啦，或者甚至中學嘅時候咧，都一個點綴嚟嘅。咁、 嗯、 我記得咧，我讀中學嘅初中嘅時候咧，就馬哥方婷嚟訪問香港，喺香港跳舞。咁咧就學校都因為我學比較西化啲啊，咁啲鼓勵咧啲同學咧、嗯，因為已經係中學生啦，就去買飛，學校幫我哋買飛咧，就老遠喺新界出到嚟大會堂咧，就去睇馬哥方婷。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如果係香港，如果多啲啲咁嘅機會嘅話，又加上啲老師嘅配合咧，其實我哋如果細嗰陣時有咁好似而家今時今日咁多美術館同博物館嘅話咧，應該咧啲同學咧應該由小學嘅時候已經係訓練佢哋咧，係即係唔係叫訓練啊？應該同佢哋一齊去導賞咧，等佢哋即係覺得美術館同博物館係佢哋生活嘅一部分。英國、美國、法國周圍都係。就甚至即係我喺加拿大讀中學嘅時候咧，咁我哋都經常咧係會學校咧係會安排咧去博物館啦、美術館啦，甚至去老遠去 Stratford， 即係喺加拿大都有個 Stratford 喺多倫多外邊咧，即係做莎士比亞嘅。咁我哋都係會去幾日去睇唔同嘅劇目噶。咁即係應該呢個咁嘅教育咧係應該由學校開始嘅。父母當然有啦，但係即係香港嘅父母好多都品食。即係都好唔得閒啦，都冇咁得閒會理呢件事。但學校嗰方面係咪疏忽咧？定係我哋嘅 syllabus 根本係冇關注到呢方面嘅文化嘅教育咧？係 嗱，我絕對同意你所講嘅、 嗯。 就我因此我成日對政府嘅官員啊、教育界嘅人士講，我哋要改善呢個情況咧，威逼利誘。 咁你何谓威逼呢？就係、是、譬如教育局去指令啲學校做多啲博物馆嘅参观。嗱，我哋喺學校里面60年代我读中學有 Sports Day 运动日，有 Swimming Gala 游泳日。我唔鍾意运动，我唔識游水，我照样去参观。我知道乜嘢叫做田径，乜嘢叫做蛙泳、蝶泳， 我哋都喺旁边。 我哋去唔去睇？咁已经有个常识增长啦。 系啦，即系旁边睇都好噶嘛，所以我哋唔参与。 冇 错 啦。但系点解学校有个制度，冇呢个制度就系话，我用英文讲 museum day 咧？ 嗯， 系嘛？如果每年每一班学生系必定要参观一间博物馆嘅。我就唔會去投訴話博物館冇參觀人。 嗯， 你香港幾百間學校 輪流嚟嘅， 輪流去參觀， 冇錯。 一年一次咧，我應接不下。你開多二三十間博物館都唔得了。但係呢一種咁嘅措施咧，我覺得係有意義去做嘅。 嗯， 啊，嗱，舉例，我喺而家喺一新美術館，雖然是一個民間團體，我哋本身都好鼓励啲学校咧组团嚟参观我哋间馆，我哋俾一个导赏佢。点样鼓励佢咧？因为学校嚟参观咧，佢一定要租一架旅游巴。咁旅游巴每次嚟一嚟咧，都可能1000蚊，来回都2000蚊。我哋俾翻呢个车钱佢嘅。咁即系话咧，我哋本身一个有限嘅资源，我都肯拎出呢个经费出嚟，吸引学校去组织佢学生嚟参观。只要佢嚟。佢嘅使費，我哋幫補佢。嗱呢點咧，我就叫做威逼利誘。 嗯， 咁你係利誘一方一個方法。 其實威逼咧都係可以喺另外一方面嘅，因為我喺外國讀書嘅時候咧，即係如果你參觀博物館啊、美術館嘅話咧，其實係一樣功課嚟嘅。咁你參觀完之後咧，老師就會設一個題目。你要即系你要做翻，即系你做功课嘅要翻去，系计分数嘅。 嗯， 系即系，譬如佢系某即系某一个科目嘅老师去带嘅话咧，咁咧就呢个功课咧系纳入去佢哋个分数入边嘅个程序嘅。所以你一定要写翻个即系你睇完书，你 book review 啦。 系 咁，你去完博物馆或者美术馆咧，你都会有一个 museum 嘅 review， 你要写翻去嘅。我哋一定要做嘅呢个功课。咁所以喺外国咧，其实。即係法國當然好注重啊，意大利呢啲咧，佢哋都由小學開始咧，唔係話淨係老師帶佢柴娃娃，啊我仲免費俾你去睇，即係有曬交通安排你睇，睇完就哦翻屋企啦，唔係嘅，佢哋功課嚟嘅，佢哋要畫嘢，佢哋要寫嘢嘅，唔係淨係寫嘢添，要畫埋嘢，即係某啲人你睇過咧，你要畫翻出嚟。咁呢個係即係佢哋自細已經習慣呢個教育，但香港真係完全似乎係冇咯呢方面。 我咧就我有个朋友咧就知道我今日上嚟啊，就叫我即系代佢去发言咧。佢讲个 point 系几好嘅，即系佢觉得我哋香港嗰个艺术教育咧都好重视系即系去画啊，或者系即系唔系一个比较全方位去睇嗰个历史啊，或者系一个艺术嗰个鉴赏啊。我头先听到啊杨馆长讲咧话，哇！如果我哋可以真系由细可以接触到啲文物咧，其实去睇你谂下，真系我哋几千年文化，其实好多啲好靓嘅嗰啲 pattern 啊，同埋佢嗰个文明啊，即系嗰个技术上点先可以做到嗰样嘢，即系你由嗰啲陶瓷啊、青铜啊，同埋嗰种演变咧，我觉得小朋友如果真系即系自细接触，系会有兴趣，所以。即我不知道这件事呢可以怎样改变。我又不可以说呢完全说学校不去博物馆。 嗯、 但是我不知道呢你作为。 不普 及。是不普及之余、即老师呢他怎样 去演绎或者 去介绍这些文物。他本身可能都不是说很识。所以这个即我不知道怎样去 break through。 都是共同学习来的。 是。 即如果今时今日来香港来讲呢，即博物馆啊、美术馆啊各方面呢，其实你不可以说它是文化沙漠的。其实香港是非常之多的。一路数下去，新界又有，九龙又有。 是啊，都很多人的有时 是 见到。 即其实是不少 exhibition 是足够给你去学习啊、去欣赏啊，即其实很多的根本。 我回应翻阿李安老师头先所讲， 好客气， 我都系学生嘅咋，就 每一间博物馆都做紧导赏， 嗯， 就是参观者嚟咧，佢会介绍展出嘅内容啊。咁就我头先一路话咧，希望啲同学嚟参观。 嗯， 咁如果我能够影响同学嘅老师嚟参观咧，我嘅收获更大。 嗯， 咁即系换句话说咧，如果我办导赏团，我导赏40个老师。其实我影响了40间学校， 嗯 啊，如果我导赏一间学校里面40个学生呢， 嗯， 其实个效果没那么高，啊， 即 是现实去计数来讲，啊，所以说教育界或者政府各方面或者甚至我们做文博事业的都可以循这个方向去想， 啊， 我们办一些我不敢说课程，办一些这样的叫导赏班，啊，就专是提供给老师话俾佢听，点样利用实物材料、文物、艺术品，嗯，去讲古代文化，讲， 嗯， 现，甚至由古代嘅生活点样影响到现在嗰个习惯咧？咁样，咁呢啲咧就可以提供咗一啲线索俾老师，如何去将呢种咁嘅常识去翻佢个课堂里边，话翻俾啲学生听。嗱，我哋打动咗老师嘅芳心。就由老師咧去啟發兒童嘅心，咁呢樣嘢咧就事半功倍啦，嚇，嗯！咁，啊，所以唔係話一個死沙漠，我哋可以活化佢嘅，嚇，啊！咁，嗯，就只不過咧，大家一齊要去做，啊！咁，喺學校嘅課程裏邊嚟講咧，一路要強調咧，我哋尤其是一個中國人社會，必定要收翻中國歷史。中國歷史唔係話我哋過往係朝代嘅更換。而是中国这个中国历史里面是包括了文化，文化就是衣食住行的生活， 嗯， 是吧，啊，那我们不是就说哦秦始皇打胜仗，哦，这样就跟着到汉朝，哦，汉朝就跟着南北朝，哦，嗯，这样不是这样的，啊，就是等于说我们去，我举个例子，这样，我们常说花樽花樽，啊，咁个尊字点嚟嘅咧？咁样个尊字，如果你写出嚟咧，尊敬个尊。咁其实一个尊字咧，嚟个来源咧就嚟自商朝嘅青铜器嘅酒樽。 嗯， 咁个酒樽咧，话明系酒樽咧，佢爱嚟装酒嘅。所以个酒樽咧，因为装酒，为咗防止个酒精挥发，一定有个气盖嘅。所以酒樽一定有盖嘅。啊，咁啊，到后来。到唐朝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开始在家里面去欣赏花。以往我们呢不需要在家欣赏花，我们可以在家外面的花园可以有花。但因为唐朝人口已经增长了，啊，变了没有花园了，我们又要赏花，唯有呢就是将花拎了回家里面。那为什么回来的花放在哪里呢？咁啊，发觉咧侧边咧有个酒樽，哦，咁啊拎开个盖，咪将啲花挤咗落个酒樽里边，咪变咗花樽啦。所以我哋而家睇到大部分嘅花樽咧，喇叭口、喇叭脚，咁呢个造型咧就系商朝嘅青铜酒樽嘅。嗱，如果我哋用一个咁嘅生活嘅例子，话翻俾老师、话翻俾同学听，我觉得有趣味嘅，系，嘛？就系，是。睇到我哋中國人淨係講插花，原來個器具都有一個咁嘅歷史，有咁嘅淵源嚟喎。咁，我哋而家插花樽，我哋睇到好多時候都係喇叭口、喇叭腳，係，嘛？咁當然咧有其他造型啊，花瓶啦咁樣。咁原來我哋中國人插花咧個時間，你話耐又得，話淺又得，因為喺唐朝開始，宋朝先有花樽呢樣嘢。嗱，從呢一點咧，我教同學話點樣去鑑證文物。如果你俾一个汉朝嘅瓷器话呢个系花樽咧，错，因为点解汉朝都未有花樽，系，嘛？嗱，所以我咪话睇文物鉴证方面唔系一个好深嘅学问， 或者系咁样，一个花樽咧，咁佢哋啲同学已经学咗喺唔同嘅几个朝代，跨越几个朝代嘅生活嘅方式啦，已经 系啦。咁 佢哋关于过去嚟讲，你话咩？对，即系。唔好去到商周啦嚇，即，唐朝、宋朝咁近，比較近啲嘅咧，佢而家好多學生都係一塌糊塗嘅， 係啊， 都講唔出嚟。同埋仲有個生活入邊咧，個即係生活嘅一啲特質啊啲，佢更加唔會明白。但如果你係去到博物館、美術館，透過一個花樽嘅話咧， 佢即時咧就好立體咁樣知道朝代同埋呢啲朝代人嘅生活嘅方式係點咯。 係啦，咁所以我哋透過個花樽可以帶出我哋中國人賞花，由賞花睇到我哋中國人嗰種環保愛好大自然。咁呢樣嘢環保養生唔係現代人講嘅。古代已經講緊啦，係嘛？從一件花樽嘅實物，我要帶出好多種環節，咁呢啲咪活化咗古代嘅常識咯，嚇、 嗯。 咁咪啲同學啊，邊嘅年紀覺得誒好、哎、有趣喎、啊，我哋再睇下啲書啦，嚇、啊，可以揾下李安老師編多幾本文化書睇下啦，咁樣，咁啊自然咧就有生意啦，係嘛？自然播咁啊多啲人嚟睇啦，嚇、啊。咁呢個唔係話係完全解決唔到嘅，只不過我哋一定要去做。要配合去做，政府要做，吓、啊、个、文化人要做，吓、啊、其实传媒界都要做。 嗱，我哋咧十一点钟新闻之后翻嚟就听下杨馆长同埋李安老师讲下点样做法吓。嚟啦，哥先配合今晚嘅话题，美术文化教育，王菲嘅《但愿人长久》。 哇！ 和死在人间。 中央財政會給予一次性定額補助。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歡迎，形容是一項提振香港體育發展的重大舉措，感謝中央的信任。港協暨奧委會亦都表示歡迎，會全力配合。體院主席林大輝希望香港可以爭取主辦有優勢和受歡迎的項目，包括羽毛球、劍擊和單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287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71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7，日元10，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5，人民币6.484，英镑对美元1.372，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88美元，卖出1,795.0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高空扰动正系横过吕宋一带。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日间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周末同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 没有不可能。 今届东京残奥会，除了港队，大家还可以留意另一支很特别的队伍，就是难民残疾奥运代表队。代表队有6位选手，有人在战争中受伤，亦都有人在流离失所期间经历了改变一生的伤病。想知他们可不可以夺得奖牌？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系买嘢、食嘢定系使用服务，只要系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国共之战即将升级。 当蒋介石同宋美龄见到毛泽东同百姓一齐住喺恶劣环境入面，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 大决战， 一套充满汉语类的电视剧，让观众认识中国历史重要战役。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精彩电视剧《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不是你说 I am winner, you are loser 就代表一切的。数字不会讲大话，什么叫最成功或者最失败的奥运是比较抽象。要数奥运之最，如果有数据支持就有说服力得多。有新水怪之称美国男子泳手菲比斯，在08年北京奥运创造单届八金王的神话，可以说前无古人，后亦都未必有来者。之前运动员单届获得最多金牌是1972年慕尼克奥运美国游泳选手史不知保持的七面金牌。而在里约奥运，菲比斯以5金1银的成绩为自己的奥运生涯画上完美的句号。他在历届的奥运中共赢得28面奖牌，其中有23面金牌、3面银牌、2面铜牌，创下了奥运史上最多奖牌、最多金牌、单届夺金最多、单届攞奖牌最多的纪录，同时亦都是多项奥运和世界纪录保持者。08年北京奥运一共有204个国家或地区、11,028位运动员参加28个比赛项目，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综合性运动会。至于史上规模最小的奥运会，是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城举行的第三届奥运会，参加比赛的只有来自12个国家的625名运动员。 密冬道主美国就占了533人，而总共只有8名的女运动员参赛。史上最混乱的奥运会，相信是1900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的第二届奥运会了。由于这届奥运是巴黎世界博览会的一部分，除了赛会安排失当之外，大多数的选手在比赛结束之后才知道自己参加的是奥运会而不是博览会。1908年4月27号到1908年10月31号在伦敦举行的第四届奥运会，赛程一共187日，即是6个月04日才结束。为什么会这么长的？伦敦那届是接替罗马主办，同年伦敦同时举办世界博览会，主办当局不能够将各项的赛事集中在同一时段举行，成为了历史上举办日数最长的现代奥运会。一场的马拉松竟然要用上超过半个世纪才跑完。故事的主角是日本的马拉松之父金内四三，他参加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因为天气太热在附近的民居晕了，醒返之后马拉松已经结束了。1967年为了庆祝斯德哥尔摩奥运55周年，金律四三重返当年的比赛场地，象征性地跑到去终点。这场的马拉松总共花了54年8个月6日8个钟又36秒，是历史上历时最耐的马拉松。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回到第二节的广东广西11点钟的新闻之后，我对面的继续是李安和杨春堂馆长，和我们一起分享美术文化教育。好，有什么老师开始？ 我想讲一点我的少少经验，因为我刚才听到杨馆长就是他即係時而不捨咧，可以講100个talk咧，係唔重複嘅嗰啲題目。咁我其實嚟之前都有上去上網聽咗啲嘅，即係我覺得佢好生動啊！即係同埋佢知識面真係好闊咯。咁我想講少少經驗咧，就係因為我哋其實做出版咧，而家都越嚟越係好艱難，即係要人去睇本書。即係我頭先先同阿楊館長講，即係以前咧知識係好。即係好高嘅，即係咧，如果你睇唔明嘅，你睇多幾次咯，即係睇到明為止咯。而家係冇耐性嘅啦，即係一冇興趣就抌低嘅。咁我哋發現呢樣嘢都係世界性嘅啦，所以我哋都開始去，即係可能係諗通過啲文化遊啊，或者係啲講堂咧，希望喺一啲短期或者係一啲即係等你去體驗嘅多啲嘅部分，吸引你興趣，然之後你再睇書，即係有少少係咁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即美術啊，或者是文化教育咧，即我少少經驗就是我哋由2014到而家都辦咗200几堂嘅咁嘅講堂啊嚇。咁其實我數翻咧，頭先上嚟咧都差唔多有一半咧係美術啊，即係美學或者係一種欣賞西方又有中國又有。咁其實我哋嚟嘅咧，即好似阿楊館長講。都是一些比较成熟的学员，因为他们很觉得哇很珍惜这件事，特别你说哇那个即是美术或者是艺术的背后的时代精神，或者一些跨媒体的一些即是之间的一些关系，他们听到津津有味，即是他觉得哇我以前就是冇呢样嘢，因为分科好犀利。 我谂今时今日咧，真系跨媒体好重要。 系吓， 即系你唔好单一，即系除非你真系好深、好个特别嘅研究啦。如果唔系嘅话，你冇跨媒体嘅啲元素喺入边咧，一般人咧真系唔感兴趣。 即是如果你太專，但如果你打通它呢，哇，你有時即是講一下個時代精神，又即是除了繪畫呢，又會講一下電影啊，又講一下詩詞啊，文學啊，咁就哇，啲人覺得 即係由酒樽至花樽，咁我覺得已經係好有味道啦。 所以我哋覺得都有少少殊途同歸，即係覺得呢樣嘢好吸引，因為變咗好立體嘛。哦，原來你哪怕我唔係文學家，我未必睇曬呢小説，但係我可能又睇下呢電影嘅，我可能又會知道下呢啲 artist 嘅，咁即係我覺得唔同嘅點，跟住你再擴闊嗰個面咧。咁佢就會越嚟越，其實呢個好似我覺得會上癮嘅，即係當你知道你就會越嚟越有興趣，越想知道多啲。咁我覺得即係呢個俾我嘅感受好深咯。我自己即係扮呢啲，我自己都幾乎聽曬嘅，所以我都覺得學好多嘢。 嗱因為我喺大學咧都教博物館管理學嘅，咁我做我哋博物館呢行咧，我好牙刷講咧。其实就是要很有智慧，即如果是一个成功的博物馆人呢，他应该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去做展览也好，我们演绎的展品，写一本展览的图录，做一个导赏，我们最高的境界呢，其实是四个字，雅俗共赏。 没错。 因为我哋面对嘅唔系小学生，唔系一定系中学生，亦都唔系一啲老人家，系任何年纪嘅人。佢哋系文化教育嘅程度咧，可能系好参差嘅。所以我哋对住几个观众，呢、这个观众里边有大学教授，有知名人士，有老人家，有小学生，甚至有幼稚园学生。你对住呢几个不同类型嘅观众，你要讲呢一番说话，佢哋个几个人都明白你所讲，同埋要感到有兴趣咧，系一个好高嘅境界。呢、这个就系雅俗共赏。咁点样做雅俗共赏咧？我好多时候对学生，对我啲年轻入行嘅同事讲，就系你用一个好简单嘅语言讲俾佢听。而呢个简单，你唔好咬文嚼字，你唔好扮自己嘅一个文学家啊，吟诗作对，你唔需要嘅。你用好简单嘅文字，简单嘅说话，当然唔好粗鄙啊，而能够用一啲好生活化嘅词语，去打动佢哋啊，启发佢哋兴趣，咁就有雅俗共赏啦。嗱，我试下举一个例啦，就系、是。大家都知道秦始皇出土的兵马俑全世界都出名了。透过这个兵马俑，我们知道为什么秦始皇可以统一天下，就是因为他有一队非常强壮的军队，他打败其他六国。那秦始皇的秦的地方的大本营在中国的西北边，咁我睇过佢哋出土嘅马，嗱，如果细心去睇咧，我哋分出其实佢有两种马嘅，啊，呢啲系陶器做嘅马。咁当然我哋喺本书里边咧，如果唔比较咧，就知道哦系啲马嚟啫，咁样系嘛，就唔同我哋快活谷嗰啲赛马啦，咁样。但系如果你细心去睇咧，中国早期咧打仗咧就用马去拉战车嘅。是马拉车，咁呢个长久以嚟咧，即系由商周至到春秋战国都系咁嘅战斗形式嘅。因为中原人士咧系唔识骑马，因为我哋咧中原咧系冇一个大草原啊，就养唔到马吓。咁啊，所以秦咧佢嗰队骑兵咧其实系冇嘅，因为佢只有战车嘅啫。所以秦本身个马咧。就是马拉车。嗱，马拉车咧，佢拉动架战车咧，即系话一只马咧，要好有力气啦。嗱，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咧，匈奴咧，啊，即系后来嘅嗰笪地盘咧，就系蒙古啦，系嘛？咁呢啲少数民族咧，就系擅长骑马。咁佢哋嘅马咧，就系擅长去跑嘅。咁我哋睇到秦始皇兵马俑出嘅马咧，分两种。 一种嘅马咧个头比较大嘅，个身比较矮啲嘅，但系比较粗壮嘅，嗰堆马咧就我哋拉个战车，因为咧喺出土嘅时候咧佢拉住架战车嘅，呢样嘢系冇得骗我哋嘅。但另一方面咧，个骑兵咧，佢嗰只马咧就高车少嘅，个马头细啲嘅。咁呢种马咧就系北方少数民族嘅，即系匈奴所骑嘅马，就系骑兵嚟嘅。咁即系秦始皇嘅军队咧分咗两种，一种咧就系拉马嘅战车，一种咧就骑上马嘅骑兵。咁由于佢有骑兵咧，于是咧佢就容易打赢其他六国嘅军队啦。从呢一点咧，我哋又印证翻拉到现在咯。我开玩笑同我有啲朋友讲，去快活谷赛马，你买边只马赢？我话你睇，如果个马头系细嘅，呢只系短途快马。因为如果个马头系大的话咧，一个马头重啊，佢跑跑下只马咧就会跪低啦。讲得俗啲系好似中瘟鸡咁样啊。嗱，咁呢点咧？我就开玩笑讲，我讲秦始皇二千年前嘅马拉到而家香港赛马，原来一个联系嚟嘅。咁当然而家快活谷沙田跑嘅马就唔系我哋中国嘅土产马，就是、英国澳洲马系嘛、高头大马。但系我哋睇翻啊，我哋中国人马嘅历史影响我哋中国嘅治乱兴衰。嗱，由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佢就善于用两种马种啦，一种就系劳役嘅马，佢拉动架战车；一种就系快马，跑得好快嘅。咁最简单咧，睇个马头大细，睇个身粗唔粗壮。从呢一点咧，当我哋打开个中国历史书，睇翻佢唐朝历史、唐朝嘅艺术嘅书，你个老师你编个唐三彩嘅书啦，咁你见到唐三彩嘅马。哇，是什么样子啊？个马头很细的，个马颈很粗的，个马的身体呢很强壮的，但是脚呢就不是很高很高很长的、哦。但是这种马呢在当时来讲叫特厥马、特厥马的前身呢就是匈奴马、所以唐朝呢特厥呢是我们汉人呢就是汉族人一个敌人来的、所以成日打来打去呢因为那种马呢就是很灵活。我哋睇出土文物就已经分辨咗每一个朝代用嘅马嗰种咁嘅功能、就会影响到当时嘅国家嘅运气啦。呢、这个我咪活生生利用咗出土文物、去学习历史啦、我再深入啲讲些少，即系好坦白啲讲，我对啲朋友讲嗱，你睇秦始皇兵马俑嗰啲。图录，你睇下啲马，你望下啲马，系雄性因为雌性嘅，咁都睇到，睇唔到嘅，系我系睇唔到啊，吓。但系咧有一样嘢，所有嘅马咧系冇咗一个雄性嘅生殖器官嘅，点解啊？因为古人已经知道，将雄马即系公马阉割咗之后，呢只马咧会听话嘅。会发育得好的。嗱，呢一种咧系医学上嘅常识，人人道另一回事啦。咁我哋真系睇到秦始皇出土嘅马，几乎大部分都见唔到嗰个雄性嘅器官。咁即系话咧，全部都阉割咗。咁你睇到秦始皇呢一个军事上面嘅常识几厉害啊？二千几年前已经知道呢样嘢， 我都系第一次听。 咁我所以我攞呢个咁简单嘅例子、就已经将文字上嘅记载拉到去出土文物啊，将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材料混合埋一齐、就係讲我哋讲中国人点样可以统一出嚟，就是、因为个马嗰个地位影响好大。咁呢啲咪活化咗历史，活化咗艺术品啦、咁呢种就係趣味啦。咁我讲出嚟呢就是我相信都会引起不少朋友的兴趣。 西方都是一样的，欧洲即是逢是一些、以前的强国、即是军事强国呢都是有强壮的马。 是啊， 即是战马是很重要的，在他们的历史里面，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即是你又看回古罗马、古希腊、所有的石雕啊、画啊各方面呢都是不缺马的，一讲到跟战争有关系的话。 是啊，所以可以夸大来讲，中国历史可以说是马的历史。每一朝代用什么马去影响当时的政权稳不稳阵， 强不强大， 强不强大。举个例，蒙古人打到去欧洲，为什么？蒙古马犀利。蒙古马虽然不是短途快马，但是它刻苦耐劳，它可以跑长途，不需要停的。所以变成中亚欧洲那些以为蒙古兵未打来，他当时呢不是叫蒙古兵，叫中国军队打来。他们估不到原来这么快脆会打到来呢，都没有防备了。就是蒙古马呢是帮了蒙古人西征了。但是我们也都看到为什么伊斯兰国家曾经冒起呢，因为阿拉伯马很强。所以阿拉伯马呢在唐朝之后冒起了，就令到伊斯兰的势力突发了。那将我们德厥马和阿拉伯马去打的时候呢，未必打赢。所以呢曾经有一场战役呢，在八世纪的中期，中国军队和阿拉伯联军决一死战，在中亚那里，结果我们唐军大败。就失去了丝绸之路上面那个领导权了，还影响了我们中国，也影响了全世界。 好，我们又来首歌先吓。 咁 系青山嘅《微风细雨》，我听到入即系入晒迷啊！但系我哋系时候听只歌，然后跟住咧再翻嚟咧就十一点半嘅新闻报道。吓，多谢馆长。 世界充满诗意，微风伴着细雨，像我伴着可爱的你，看着我看着你，看着世界多么美丽。啊，愿我是风，你是雨。啊，微风起在细雨里，漫步青青草地，小草也在轻轻低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裁定，立法会议员郑松泰在选举委员会选举当然委员的登记无效，他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席，同时亦都失去未来五年的参选资格。身兼资审会主席的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表示，候选人必须要真诚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他又说，一些尝试假扮拥护或效忠的人，他是不会给他们以花言巧语为自己漂白，因为骗徒最叻是扮演不同角色。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认为，今次决定会令到想参选的非建制派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红线在哪里。他说，郑松泰在过去一段时间没有出格行为，去年亦都没有参与民主派总辞，而有关决定更加曾经获港澳办评为明智之举，值得肯定，但今次突然被取消资格，而非建制派的狄志远和周延明就提名有效，令人不明白其实当中有什么分别。蔡子强又说，近日有建制派重量级人物提出民主党应该参选以留活路，但郑松泰被取消议员资格的事显示北京发出的信息有矛盾地方，可能会令到民主党有顾虑，甚至打击民主派的参选机会。国务院批准广东、香港、澳门承办2025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由三地政府自筹经费，中央财政会给予一次过的定额补助。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欢迎，形容是一项提振香港体育发展的重大举措，感谢中央的信任。港协暨奥委会亦都表示欢迎，会全力配合。体院主席林大辉话，希望香港可以争取主办有优势同受欢迎的项目，包括羽毛球、剑击同埋单车。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其中一个闸口怀疑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美国国防部证实爆炸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外交部话至少两个人死亡，15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华府官员表示，初步资料显示三名美军受伤。白宫话总统拜登已经听取有关爆炸的简报，他当时正同保安官员开会商讨当地局势。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之前发布安全预警话，由于喀布尔机场外存在安全威胁，提醒美国公民不要前往机场。较早前，意大利空军一架运输机在喀布尔机场起飞没几耐，怀疑受到枪击，飞机没有受损。另外，德国完成撤离阿富汗的行动，最后一架军机已经离开喀布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333点，下跌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79点。

因为我当时害怕你。 上面就是那篇散文《忘记》开头的片段，继续写下去，少年叨叨和他阿姑的感情呢开始渐渐沟通起来了。叨叨将生活中细微的事情运用他的文笔写出来，把握了事情最感人的细节。他没有刻意找什么生命的字眼去描写，他爱用最普通的家常语。文中他这样写： 一切小小的不合乎，小小的残忍都会在他眼中放大。 描写坟场他又这样写： 坟场好静，雨后空气清新，阳光明丽，我朦胧在你墓前睡了。 你还会发觉他的文句很多是喜欢用了英语的句构或者句式的，例如当细雨和我的脚步轻浅这一街黎明于晨早时，你不觉得道道的散文英语得来好有别致的感觉吗？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了，我们今晚讲美术文化教育呢，已经有朋友呢在社交媒体上呢已经 post 说今晚很享受，有杨馆长跟我们分享这个美术文化教育。好，继续杨馆长和李安。 不夸张我了，夸张我 了。不是啊，不是啊，不是人人都好像杨馆长你可以这样串起的，就是那些马。 因为马我们已经学了很多东西了。 是啊，真的。即係我哋挑起咗啲興趣。 唔係淨係中國啊，你仲要加埋即係西域啊，一路去到即係特別啊，去到阿拉伯馬。 然之後好似恍然大悟啊！我哋 即刻哦，原來係咁。係 啊，不過楊館長即係唔係人人都好似你咁嘅功力嘅喎？咁你點樣培訓你啲管員嘅咧？我想知，即係點樣維持一個好嘅導賞咧？你點樣要求你啲管員？ 多謝多謝。首先要培訓自己先啦。 係 啊，即係我哋做呢行咧，一定要保持一個好強嘅觀察力。什麼都要觀察入微，逐啲講過一定要八卦，諸事八卦，當然你不要傷害人，我們看每一件文物，一件藝術品，盡量去看多些覺得人家沒有注意的東西，所以我對一些對學生、對新入職的同事說，你去介紹一個展覽，或者介紹一件藝術品、一件文物呢，咁好可能咧，表面上好多人都知道系咩东西，又譬如讲马咁一个花樽咁，好多人都知乜嘢啦。但系如果你能够讲一啲系对方唔知嘅地方咧，咁你就会赢啦。咁当然你要讲出呢一点人哋唔知嘅地方咧，要靠你自己嘅修炼。点样修炼咧？好简单嘅，冇秘诀嘅。睇多啲书。多啲经验。不是有天才的，天才是只不过你怎样用你的智慧将 ABC 将它串连一起。即是等于我在大学读美术史，我只是很简单读陶瓷史、绘画史、雕塑史，我没有学过怎样去看玉器，没有学过怎样去看建筑，但我当我入博物馆的时候，我要面对这些这样的课题，我不能够对我老板说我不懂的，我不做的，这样没可能的。我就利用回我学陶瓷那种这样的心得去看玉器咯。一玉器上面的花纹和陶瓷上面的花纹可能有共通点的嘛，是吧？那这些就是串联咯。至于我强调就是说怎样引起对方兴趣呢，就是你要讲一些呢对方是不熟悉的，你告诉他他自然呢就会听你继续讲下去的。这个就是你的成功的地方。所以我刚才讲马， 我点解会讲出嗰啲咁嘅古古怪怪嘅所谓心得呢？就因为我认为你哋未必听过， 嗯， 于是我讲咗出嚟。咁如果我讲咗出嚟，你觉得我有一啲说服力，咁我咪赢咯，我咪吸引咗你咯。咁我赢唔系表示我系英雄，我就系话我希望你能够用我呢个咁嘅角度去睇文物，嗯，去睇历史。咁于是你第二日见到呢啲秦嘅文物、唐嘅文物、其他文物都好，你咪可以思考下，唔系净系睇文物本身嘅个文物个背景系乜嘢咧？你可以去谂嘅，吓， 嗯， 咁，啊，呢个就系个趣味嚟啦。咁啊，我曾经开玩笑讲，入去博物馆，譬如我一身美术馆得5000尺， 嗯， 你入去行咧10分钟行完啦，咁你可唔可以逗留2个小时咧？点样逗留2个小时啊？我出一条题目，你睇一睇我展场里边揾一件展品。你回屋企要写500字出嚟嘅，咁， 嗯， 你自然咧就要留喺度睇2个钟头噶啦。你对嗰件展品咧，大大细细咩颜色、咩背景，你全部要尽量搜集啊。咁你咪对嗰件嘢认识好深咯，咁你咪得益咯。 嗯， 虽然系人间惨事啊，但系你系学到嘢啊嘛啊，所以冇秘诀嘅，一定要勤力啊。咁当然咧，我哋做呢行咧就系，是，因为做教育。 嗯， 就我哋个难度咧，就系冇一个课程嘅。 嗯， 我哋嘅观众咧就唔会话定时几多点钟入嚟啊，考试啊，走咗啊咁样。咁所以咧，我哋个目标系好大， 嗯， 啊。咁啊，观众咧对我哋从事博物馆嘅人咧，好坦白嚟，我要求好高。佢认为我哋系博学嘅， 嗯， 系万能嘅，啊。咁其實我哋都係一個普通人嚟嘅啫， 所以佢哋希望咧，嗯，透過同你哋嘅溝通咧、交談咧，係得到好多收穫。 佢哋唔識嘅， 佢哋希望係咁樣。 咁而家你哋個館咧，目前咧，即係呢個時間咧，你哋有乜嘢展覽咧？嚟緊有咩展覽咧？係咪跟住個時，即係跟住個時代，跟住即係而家係即係個世界發生緊嘅事嚟做呢個展覽咧？會 其實咧就我認為每一間館咧都有個定位嘅。 嗯。 咁我哋一新美術館咧，係一個民間營運嘅館， 嗯， 就係一個小型嘅博物館。 嗯， 我哋本身冇基本嘅收藏，我哋每一個展覽咧都係靠借嘅，借藝術家、借收藏家、 嗯， 借其他博物館，所以個難度比較高嚇， 嗯。 但我哋首先要做一個定位，我哋定位係咩咧？就認識中國傳統， 嗯， 活化傳統， 嗯， 將傳統嘅嘢帶到而家嘅時代，可唔可以用咧？唔用嘅嘢，我哋淘汰佢，忘记咗佢，或者当历史咧摆埋一边吓。咁，我哋点做咧？举例，我哋做唔少香港现代艺术展览， 嗯， 但系我系做油画。咁，油画系一个西方媒体，咁我就会话：我哋中国人几时画油画咧？中国人画油画由徐悲鸿咁早，差唔多100年前，佢画嘅油画系点情形咧？咁呢个系传统。佢将一个西方传统拉到我哋中国嘅文化背景，然之后产生一个中国式嘅油画，由徐悲鸿开始，咁啊带到目前嚟讲个油画百花齐放吓。咁，啊，我哋咪话我哋睇一个而家嘅创作同嗰个以前嗰个中国传统有冇关系？我就将呢个关系带翻出嚟，咁变咗一个趣味啊嘛。凡事都有个历史背景，所以我系好强调咧，任何艺术品。任何的生活習慣，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它的歷史， 嗯， 我們一定要看回歷史， 嗯 啊，所以我做每一個展覽呢都是要講回它的背景，水彩又好，水墨畫又好， 嗯， 甚至素描都好， 嗯， 素描好像西方的基本訓練，其實我們中國人有所謂白描，用線條去寫生都是一種素描的方法，嗯，只不过个称呼唔同，咁我哋将呢个中国嘅传统拉埋现代人嘅做法，咁啊话俾个观众听，咁啊观众咪增加咗个趣味咯，啊，咁当然个定位咧系好重要嘅。嗱，我又举一个例，就系，我哋本身间馆做咁多展览咧，都讲唔晒咁多课题，咁， 嗯， 因此咧，我本人咧就系冇办法啦，自力更生，我自己去做讲座。咁每一个讲座出一个题目咧，就系，是，其实一个虚拟嘅展览嚟嘅。我作为一个导赏员，举例我讲古人嘅饮食，咁饮食我冇展品啦，系一个虚拟嘅展览， 嗯。 我系一个导赏员，我用我把口讲出嚟。 我可以用个图片去辅助俾观众去睇。我讲咗两小时，观众喺个两小时里面咧，听咗我讲咧，就好似参观完一个导赏一个虚拟展览咁样，就从中咧就得益咗一个课题啦。咁我好夸大咧，我到到呢个礼拜六咧，我第一百讲。咁啊，呢个礼拜六我讲树木吓。咁我哋唔会做一个树木实体展览。但我就利用我的講座作為一個虛擬的展覽，我一個希望一個成功的導賞員，就將我所要講俾觀眾的常識話翻出嚟。咁就係話咧，我哋就係一個教育的活動咧，係冇辦法噶。我哋用不同的方法，即係等於李安老師用出版，做一個方法，係嘛？咁我做講座，把開口講，我係一個展品，不過我係一個會說話嘅展品，有一個方法，係嘛？咁我個對象咧，當然就係希望各好不同嘅人都嚟聽啦。咁但係好可惜咧，大部分都係年即係長者嚟聽，但係亦都有啲年輕嘅。咁呢個希望呢個進步係慢慢出現啦。咁我就想講一講咧，喺我二十年前咧去韓國睇韓國嘅博物館。咁我哋做呢行係跨畫噶嘛。咁我去到韓國博物館咧，我見佢人哋跨幅畫咧跨得好低。咁点解咧？我喺度谂话，点解咁低咧？原来咧，老师教我哋去跨画咧，用英文个 eye level 就系个视线。咁、如果我哋中国人大概五尺五寸，咁你个视线就大概咁上下啦，咁样。但我发觉韩国人去摆个画比较低嘅，好似小朋友睇嗰个视线嘅。咁即系话韩国人咧做展览，佢嘅 target audience 即系英文所讲，其实就系佢嘅目标观众咩？小朋友。呢样嘢好犀利，但我哋香港人、中国人摆展览咧，就摆得好高嘅。咁点解好高？ 仲高过平常人嘅？ 点解平常？佢惊你斗佢啊， 整坏咗， 破坏佢啊。咁啊，从呢点睇个跨画嘅高度，睇到每一个地方嘅文化，睇到人哋个教育嘅程度，咁我哋咪真系好可惜咯。 输晒， 系嘛？ 我哋唔够贴地咯。 咁所以我哋做呢行咧，就一定要观察。所以我去到韓國，我學到嘢啦。咁嗰陣時咧，你嚟我哋博物館睇咧，我跨啲畫比較低嘅。 你放翻低嘅，我留意到啊。 我放翻低啲嘅， 係啦。 啊， 佢哋而家啱做緊一個奧運嘅展覽， 係 啊 ，OK， 唔同種類嘅媒介畫出嘅奧運。 嗱，因為時間關係咧，我想借機會問，因為而家咧乜嘢行業咧都話要呢個創新科技。咁博物馆都系啊，你见到而家好多咧，就要即系清明上河图都要整喐佢啊吓，即系整好多啲所谓要 interactive 啦，或者系啲教育嘅环节啦。我因为你真系呢方面咯，你点睇呢啲趋势咧？ 嗱，呢啲咧现代嘅科技咧系可以用嘅，因为时代系要进步嘅。我哋用做博物馆咧，就系话用不同嘅方法咧灌输嘅常识。边样嘢好，你咪用边样嘢咯。头先你所讲话嗰啲互动嘅，咁咪要做一啲复制嘅展品啊，等啲小朋友去玩啊，加深佢嘅印象啊，咁样呢啲系好事嚟嘅。但系我哋即系我嘅经验咧，做呢一啲咁嘅演绎手法咧，成本系高嘅，唔系一般博物馆可以应付得了。咁所以系可以尝试，但系咧唔系我认为唔系一定嘅趋势，一定嘅趋势咧，始终就系话实体嘅展览、实体嘅展品系重要过虚拟嘅展品。 明白， 即系等于我哋去外带一个偶像，我梗系想近睇真人啦。我净系喺电视机、喺杂志成日睇呢个图片，满足唔到我噶嘛，一定要睇个真人噶嘛啊！所以虚拟嘅博物馆、虚拟嘅展览冇办法代替咗实体嘅。各种的科技可以做，但各种的科技都是清明上河图变成卡通咁样虚拟啫嘛。你真系俾张清明上河图摆喺你面前咧，你好惊喜嘅。系嘛？即系点解我哋去罗浮宫？ 其他系辅助嘅啫， 辅助 啊，动画嗰咩系辅助嘅啫。 只不过系帮你认识咁解啫嘛。 但啲人去咗睇排队睇嗰啲啦吓，即系未必睇过。 所以我就话，如果你做一个策展人，你可以用呢啲咁嘅手法。不过咧，唔系你嘅重点嚟。但好可惜咧，即系我大胆讲咧，而家有好多呢种咁嘅手法咧，以为一个重点， 就系 有所偏离啊。 明 吓，就唔能够将话俾人听，你都系要睇翻个实物。 同埋我都好想請教咧，因為而家一般嘅博物館啊，即係嗰啲陳列咧都係分類啊嚇，即係嗰啲器物啦。即是你陶器啦、瓷器啦，即是全部都是哇由史前一路讲，即是我不知道这种分类呢会不会都有一个即是再思考的空间，因为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呢，即是太多东西要记啊、我们反而呢就会 lost 了，或者如果用时代的精神，即是譬如说唐代的集中它去好更好不同的门类一起 去思考唐代的文明是怎样，会不会、即另外一个方向、 这个呢就是即只不过就是、等于你出版书一样， 其实是拆展来的， 就是拆展 你可以出一本书叫做中国绘画史、中国绘画入门、但另一本书可以唐伯虎的画，你不能够说我只是出唐伯虎的画我代替了绘画入门、做展览一样、你可以做一个清明上河图的展览，将宋朝的街景乜嘢集中埋、宋朝人点样卖广告啊，点、样叫卖啊，可以挤晒喺度，但是一个展览嚟嘅啫，就唔系永恒嘅、但除此之外咧，你跟住又可以做下马嘅历史，即系咁样，就跟住咧可以做下宋朝嘅瓷器嘅成就，就要咁样先生动有趣，吓、一步步咧去介绍俾观众听，就是、针对啲观众嘅兴趣去做，即系根据佢口味，即系我唔能够话个人都要做古物专家，吓、咁你认为佢，哦近来咧兴运动啊，所以我哋咪做个运动展览咯，吓、咁话俾世人听，运动其实我古人咧运动。是一种艺术，是一种舞艺来的。舞蹈是一种运动，舞蹈是一种艺术来的。咁我话俾人听，我哋中国人运动，我哋中国人打功夫咧，唔系我哋杀人放火，系咩啊？系一种艺术，一种舞蹈来的、一种强身健体养生。嗱、呢种咪活化传统、就是话我哋中国人咧，运动呢个字是现代嘅术语，我哋古人叫舞艺，文武嘅武，舞有艺术。文艺亦都系艺术 嘅， 两样嘢咧都系我哋中国人向往嘅、文武兼备，梗系家大欢喜啦。 冇错。 嗱，今晚我哋听完之后咧，好开心， 要去睇展览， 带住好丰富嘅增长嘅知识咧，翻去休息。咁咧，然后而家嚟到最后咧，就讲讲听晚星期五晚咧，梁建国、黄仲远、周子欣咧就讲选美还是选美妈，咁咧就希望咧。阿楊冠宇同我哋繼續咧，俾啲教育我哋上嚟，你同我哋一齊廣東廣西。 多謝多謝， 好無任歡迎啊！咁最後呢只歌咧係莫文蔚嘅《外面的世界》，咁啊透過楊冠長嘅經驗同埋佢嘅知識咧，我哋收到好多外面同埋內面嘅世界。OK， 感謝。 好多謝楊冠長， 多謝多謝， 拜拜 拜拜。等待你的归期。